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如果有听众朋友啊，周末没关注我们的节目，只是从周一开始听，那您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呢，开心茶馆节目呀做了一个新的安排，因为呢相声名家常贵田先生啊刚刚有一部著作出版，在我们周六我们文艺广播一档以读书为主题的节目诵读小站当中呢，常贵田先生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主持人进桥呢一起聊了聊他的新著作。所以从周六开始呢，我们在节目中啊就为您带来了一组常贵田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由这组节目呢，我没有想到啊，这个刚刚在两周前在天津呢举行了一次尝试相声的研讨会啊，很多相声界曲艺界的前辈名家呢也是齐聚一堂，大家一起呢回忆了很多尝试相声发展过程当中的往事。那么我们从昨天开始呢，在开心茶馆节目里呢就推出了一组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几代相声名家的作品欣赏，所以我们原有的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呢要暂停这么两周到三周左右的时间啊，过后我们再继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时间还是要留给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呀，我们现存有录音最早的一代前辈名家瘦子辈的常令安老先生。首先我们来欣赏一段常令安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新时期的一个作品黄半仙。 我一个人这回说个笑话，这一个人上的台来嘛，这个话就是滔滔不断，因为什么呀，这是说话的东西嘛。金瓶彩挂帐瓶说话，做贼弯窟窿问之不苏声，独单这个生意说话的东西很多，金瓶彩挂嘛都得说话，不说话不行。你到三不管啊，北京天桥啊，您看是生意得说话，不说话不行。做贼弯窟窿问着不苏声，做贼不能说话，无论是大贼吧小贼，制钉的白钱掏皮包里也不能说话，拿手这么一趟，知道您这皮包在这儿呢，老跟着您等机会，哪位带着钱都仔细，老这样，您瞧什么东西吧，看看报，无论看看什么热闹，您怕丢了，他怎么样他知道您的在这儿呢，他跟着等机会，什么机会呀、啊？喝着您说话啊，上电车呀、啊，人多呀、啊，借光借光，拿手这么一分，这皮包就没了，不能说话，不能着急。比如您这看细胞，他等着着急跟您说话没有？他跟您商量，先生，老人家，您把那胳膊抬一抬，我掏您皮包。这位也好，你赶快掏吧，我还有事呢。没这么和气的人，做贼弯窟窿问之不苏声。什么叫金瓶彩挂？金就是什么呢？金就是算卦相面为金，卖药为瓶，变戏法为彩，褂子褂子行练把式，全得说话啊！您看这金还不一样呢，都说算卦相面很多，72样呢，要一样一样背可不全。因为什么？现在这个不行了，这个买卖，这叫宿命论，迷信这一套的太少喽。除了老太太们丢了东西了，呵，这着急呀，你不找，回到街上啊，来了一下子，当当，哎呀，先生过来了，咱们问问他吧，让他帮着找找吧，这不是胡来吗？你丢了东西，你睁着俩大眼睛找不着，他瞎子他找得着吗？他更找不着了。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就是算卦的笑话。怎么算卦的笑话呢？您听这个名字之仿佛啊，迷信不是。黄半仙，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这个黄半仙这个人呢，他名字还不叫黄半仙，是乡村的事，离着京城也就20多里地。这个黄半仙这个人长相啊特别，怎么特别呢？他是挺胖，挺大脑袋，挺大嘴，这个嘴啊有我这俩嘴大， 您要看他要是打哈士，您在对面您看不见他脑袋，你净瞧他这嘴，俩小黄眼睛，长得整个这么一蛤蟆脑袋，他小名他就叫蛤蟆。他40多岁了，谁还能管叫蛤蟆呢？管叫什么？叫老黄。这个人您别瞧他其貌不扬，猪八戒吃磨刀石，内秀，呵，能够能谈能论，善观气色，还认识字，瞧个书本啊，看看什么这个小说啊，谁家要是这个瞧个黄历啊，他懂。谁家比如有事啊，娶个媳妇，聘个闺女啊，宅个好日子，都找他。这个村啊，就拿他当了这么一个福地圣人了。可就是有一样，他的媳妇有病，他的媳妇的病还很麻烦。什么病啊？寒腿，一阴天的腿就疼，一下雨这腿疼得更厉害了。日子一多呀，拿他媳妇这个腿呀，就当了天气调查表了。比如今天下地干活，他先问他媳妇今儿怎么样，你腿，哎呀不行，我这腿疼得厉害。哦，疼得厉害啊，好，他被蓑衣披上了。下地干活大伙儿都纳闷，哎，老黄，这么晴的天你怎么披蓑衣？你们哪知道，待会儿下雨，谁也不信。没到一顿饭的时候，哗，雨下来了，别人轮的跟水机子似的，他没轮着。大伙说这个人可特别呀啊！这天呢，阴得挺厉害，挺沉。大伙说都把蓑衣都披上，都下地。他问他媳妇儿：“今儿你腿怎么样啊？疼不疼啊？”“今儿我腿不那么疼。”“那么那么下不了。”下地了。大伙说：“你怎么不穿蓑衣啊？今儿个没雨呀、啊，真没下。”大伙说：“老黄，你这怎么意思？”哪天下雨哪天不下你怎么知道啊？啊，我就知道吗？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问他，他吹大气。我怎么知道啊？我会诸葛马前课，或说大话。他一说会诸葛马前课，不得人有都是有点事都找他。刘家的儿媳妇把儿钳子丢了，半了多月找不着。哎呀，这找不着怎么办呢？找着黄大叔去，让他给我算一算。黄大叔，我这耳钳子丢了半个多月了，您算算找得着找不着？我算算。他不会呀、啊、装模作样啊，手往这一搁，还嘴里还念叨呢。哎呦大叔，您嗑毛豆呢？谁嗑毛豆呢？这算呢。那么您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不了，赶紧找去，水缸旁边啊，锅台旁边，到那就找着，仔细的找着。到那真找着了。他会算吗？不会啊。他会蒙事啊。哎，他蒙的还对呀、啊。您像这个乡下儿媳妇干活啊，他离不开锅台水缸，他挑水做饭嘛，仔细的一找，找着了。嚯，这了不起。大伙儿怎么样，给起了个外号，这么叫黄半仙。名望有了，没地方挣钱去。他所给算的也就是亲戚朋友啊，街坊邻居啊，哪儿挣钱去啊？他赶上机会了，黄半仙发财了。你什么事都赶上机会吗？怎么发财了？城里的皇宫内院，皇上啊丢了个宝贝，东西可不大，就跟吃那桂圆这么大一珠子，这是宝贝。白天避灰尘，到晚上怎么样，它放光，一夜明珠。这个东西丢了，丢了找不着啊。皇上让文武大臣找，哪儿找去？没地方找去。不是谁偷了去了，谁偷了去了？看守自盗大总管大太监给偷了去了。找好些日子找不着，皇上恼了，说你们文武大臣吃国家的俸，不给我办事，居些个无能之辈啊，你们找不着，你们找不着，我能找着。大总管这一说，大总管把大总管吓坏。哎呦，怎么我这个事儿皇上知道了是怎么着？赶紧跪下了，奴才在，给你3天限，找一能人， 沾算夜明珠的下落，下去。这大总管心里才踏实。哎呀，我当知道了，让我找一能人，找算卦的算算，这好办呢。领旨之后怎么样？带领的校尉啊，挂棚挂摊儿，找算卦的，到这一问，你们这卦怎么样？灵不灵？灵啊！哦，真灵吗？灵，灵啊！好，回见吧。他不要，灵他怎么不要啊？您想这情理啊？要算的灵给皇上算卦，到那一算谁偷去了？他脑袋没了，不要。到这卦摊一问，你们这卦灵不灵？很灵，太灵了。是这行没有说不灵的。找了三天了，找不着。到了第三天了，都吃完了，快吃完晚饭了。校尉说：“老爷，您要找这个，怎么可以城外的再找着？这城里的都找了，没有合适的。”那个校尉说：“不行不行，城外的别找了。”乡下算卦的那还没有北京的灵呢，那好的都在北京城，都在这城里头呢。哟，这怎么办呢？总管这么一听啊，行了，对，还是上乡下找去，找不灵的，我找的就是不灵的。好，咱们去看一看。可心里这么说，找的是不灵的，外表的话很好。对啊，城外的许有灵的，走城外头。带着校尉骑着马到城外头，找来找去，找到黄半仙这村儿，让这个老乡带着路到黄半仙家里一看呢，正好黄半仙正在家里呢，发愁呢。发什么愁啊？他媳妇儿今天这腿疼得厉害。这几个人一进去，黄半仙吓一跳，哟，怎么来这么些官人呢？大总管一瞧，这个黄半仙这个人怎么这么个长相？呵，什么脑袋这是？拿手一指。你是黄半仙吗？啊，我是黄半仙呢。这黄半仙可是外号，他可没名字，他有个小名叫什么？就叫蛤蟆。他这么大个40多岁了，他能说我叫蛤蟆吗？我叫黄半仙。黄半仙可是黄半仙呢，是这是大伙儿送我的外号。哦，你能算卦呀？算不好。你算得很灵吗？他一听这句话，为了算卦来的，我的算卦是打岔呀。好，这位老爷来了，问我算卦灵，我哪敢说呀？说实话吧，我老爷好，我算卦不行，不灵，不灵啊，正合适啊，找了三天也没找着，敢不灵的在这儿呢？告诉你实话吧，皇上丢了东西了，选你进宫给皇上算卦。黄半仙一听这话吓坏了，啊，给皇上算卦，这我哪行啊？甭说算不灵啊，到那儿这句话说错了，脑袋就没了。哎呀，老爷，我行，我您没听明白，小人我可不敢前去。你怎么不去啊？我小人我这卦说不灵。怎么不灵啊？我实在不灵，实在没不灵啊。合适，走。三天了，找你三天了，要的是不灵的，明白不明白？走。这一说走，黄半仙吓坏了。哟，来吧，我不去，我灵灵。他又说灵，哎，你这什么话？怎么灵啊？怎么个灵法？说，是啊，这他想起他媳妇来，今天腿疼得厉害。这今天晚上准下雨，好嘛。哦，就这么个灵法呀，好容易找你这么合适的，你还胡说八道，不灵吗？你说灵，今天晚上还下雨，灵啊，跟我走，灵也得要你，不灵也得要你，抠定字非要走不可。黄半仙一听这非走不可呀，没办法了，把他媳妇叫到外头住两间东厢房。这个两间东房把他叫到外头说，这我非去不可呀，我这一去可是凶多吉少啊，今天去明天给皇上算卦，后天我就得回来，可我要不回来你可救我。在门口这堆柴火你把它点着了，我在那会儿装模作样的算卦，就说我家着火了，他一定放我回来，一则说我这卦灵， 二则我能回来呀，你可千万可记住了。好吧好吧，简短结说，跟着大总管进城，赶到城里头，管义这么一款待，呵，换衣服、眼礼、吃好的、喝好的，可有一节，黄半仙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吃完了饭，到睡觉的时候，连觉都睡不着啊！他心里着急呀、啊，想家呀。我给皇上算卦，我哪儿会呀、啊？夜明珠，我知什么叫夜明珠啊？夜明珠在什么地方？我更算不出来了。什么地方啊？啊？牲口棚里头，草垛旁边，粪堆里头，皇宫有这个吗？没有啊。他来回走啊，他发愁，他又想起这贼来了。这贼太可恶啊，谁你偷不了啊？你怎么单偷皇上的夜明珠啊？他可虽然自个儿来回怎么走啊，他这话说出来了，不单说，而且他很着急啊，咬牙切齿啊，呵，这贼呀、啊，谁你偷不了，你怎么单偷皇上的夜明珠啊？他把这大总管也想起来了，我说我不灵就得了，非让我来，你让我来与你有什么好处啊？啊，你呀、啊、得不了好子。他在屋里越说声音越大呀，真是墙里说话墙外有人听，在他的屋门外头真有人偷听。谁偷听啊？就这位大总管偷听。大总管把他送到馆驿，到了自己的府里头，很高兴啊，往那一坐，心里一想，行了，明天这回我交差，没我什么事。哎呀，这黄半仙这脑袋他哪算得出来呀？算不出来，他算不出来，皇上把他杀了，没我什么事。对，一边喝酒一边想着，很高兴，快吃饭了，心里难过了。他怎么快吃饭，这哗哗哗，这雨下起来了，他这一下雨他脸都吓白了。哎呦，别忙，不能看他的相貌，后边他说灵，今天晚上下雨，可真下雨了，真灵吧，这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不行，他饭吃不下去了，我得找黄半仙谈谈。哎呀，不行，我得摸摸底。说话叫从人备马，到了馆驿。到了馆驿没铜饼，他往里就走啊。他打算听听探听探听消息。他这么一推这屋门啊，漏点缝，可你早来也好晚来也好，整合适。整赶黄半仙自言自语，这贼呀、啊、谁你偷不了啊，你怎么单偷皇上的夜明珠啊？大总管一听，这是说我呢，这可奇怪啊，他怎么知道我来了？再听听，他又听黄半仙这又说，我说我不灵就得了，非叫我来，我来与你有什么好处啊？啊，你得不了好子。大总管一听，哟，这是说我呢，这个我是得不了好死啊，可我偷皇上的东西砍罪呀、啊、这怎么办呢？哎呀，非这么办不可。一推门进来了，进来就给黄半仙跪下了。哎呀，大仙饶命，大仙我给您磕头了。我说黄半仙莫名其妙啊，这么大的官怎么给我跪下了，嘴里还直告饶，这阵他也豁出去了，他也不害怕了，一边往起搀呢，一边嘴里还说诈语，说的还真不错。哎呀，起来起来，我一定叫你。哎呀，你说岂不是你不说呀，我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蒙世行啊他。哎，我说坐那儿了。他怎么他心里有愧呀、啊、哎呀，这半仙呢，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知道这个御花园呢有棵芭蕉树，这个夜明珠啊就埋在芭蕉树底下了，就在北明，埋的也就在三尺左右。明天您给皇上算卦，我给您磕头了，您千万可别说是我偷的。

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唱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分享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各位相声名家表演的作品，还是接着请上常连安老先生为我们继续表演新时期的一段单口相声作品《黄半仙》。 赶到第二天上朝啊，他言礼了，也行君臣大礼，见了皇上，皇上在上座，他这行礼，行完礼喝，他豁出去了。炸着胆子假装疯魔，手往这一搁，万岁，您御花园可有芭蕉树吗？就这一句话，皇上吓一跳。哎，您这东西长得可其貌不扬啊，真有两下子。他怎么知道为朕我御花园有芭蕉树？是啊，芭蕉树倒有。我问问你，我的夜明珠何在？夜明珠吗？就在芭蕉树下的北明，深浅就在3尺左右。皇上不信呢。哦，是是，来，摆驾御花园。文武大臣同着到了御花园，到那一跑啊，跑出来了。往上一递，皇上一瞧，呵，好啊，真有两下子。黄半仙，我问问你，为朕这夜明珠是何人所埋，何人所盗？何人所埋，何人所盗吗？他拿这小黄眼睛一瞧，大总管，这个大总管，好家伙，这脑门这儿裂了一道缝，这魂儿走了，没魂了。皇上瞧着他，啊，万岁，这个夜明珠乃是国家的宝贝啊，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他自己能走，走到了芭蕉树下。大总管这魂儿又回来了，皇上点了点头。哦，原来如此，皇上还真信了，要不等皇上的昏君呢，就在这地方呢。好，念你寻找宝珠有功，赏你黄金百锭，彩缎十匹。黄半仙谢恩，谢完恩他就要走，他惦记家呢。皇上不让他走，怎么不让他走呢？皇上一想，这夜明珠丢了这么些日子，药根没找着，他到这手倒是勤来，这是能人呢，有两下子，我再考察考察他，他果然是能人，我把他留下给我算卦，有什么事儿呢还瞒得了我呀。皇上是这个意思。赶到了第二天了，可就是第三天了。第三天，黄半仙早早的就上朝，他 还没到时候在朝房等着要见皇上。见皇上干嘛？见皇上他就要说说这意思，我家着火了怎么怎么意思。他好走啊，他着急啊，皇上啊登殿呢，头一个要召见他。皇上怎么意思呢？要考验考验他到底有能耐没能耐。皇上来的时候路过御花园呢，无心中摘了个枣，这么大大枣长得跟矮人啊，可还没熟呢，湛青碧绿。哎，皇上到了金銮殿一想，得我拿这个让他算算，他要知道我手里拿着什么，那可真是高人。赶到黄半仙这十万里偷眼瞧着皇上，皇上往上一举拳头往后一背，黄半仙吓一跳，要揍我是怎么？我不管他怎么样，我得把我这个事儿得先说。万岁，大清早我就算出来了啊。 其实他后边还有话呢，大清早我就算出来了，我家着火了，您赶紧放我走。我这那意思，他后边话还没说呢，皇上就信服他了。他刚说万岁，大清早我就算出来了，皇上哈哈哈哈，真乃神人也，我手拿大清早，他怎么会知道了？他妈这大清早跟那大清早上该差，他音同字不同啊，这怎么呀？呵，真乃高人呐、啊，不单皇上说他高，文武大臣都伸大拇哥，这家真有两下子。可是黄半仙吓傻了，一瞧这枣，哟，感觉他让我算卦呀，呵，好悬了。我幸亏说大清早啊，这我要说一早晨，完了这个。他一瞧害怕的发愣了。皇上问他，半仙为何发愣啊？为什么发愣啊？他借这台阶万岁，十方才小人心惊肉跳，发死神经，当时我袖沾了一刻呀，我才知道小人家中失火。万岁，您赶紧让我回去，我重整家园。万岁，皇上一听这句话更新鲜了啊，来回离家这好几十里地，家了着火他就知道了。皇上点了点头，好，殿前武士飞马去探是否真假，到那看看当时着火没着火。黄半仙，着火之事不要着急，寡人自有道理，来酒宴摆下，与黄爱卿贺功。火，这家伙黄爱卿贺功，酒宴摆下，黄半仙坐在那儿吃饭呢，吃什么他吃不下去了，他心里净盘算了。可来的时候我告诉我媳妇了，哎，他探听去了，探听去，可我告诉我媳妇让他把那柴火垛点着了，他要心疼，他要不点我可倒霉了。可是他现在净盘算这个了，他吃不下去呀、啊、那怎么吃啊？这顿饭刚吃完，飞马回报，不错，黄半仙家中果然失火，真着了。你这瞧瞧怎么真着了。他媳妇寻思，这怎么嘱咐他怎么办吧？他住了两间东房，他门口有柴火垛呀，他把柴火垛点着了。柴火垛点着，你倒看看哪儿的风啊？西北风。不但柴火垛着了，连房全着了。这人去探听，他媳妇正在那长安那儿哭呢。皇上一听说家中真着火了，呵。真乃神人也，未卜先知，神机妙算呢。黄半仙，寡人封你护国军师，与寡人同享荣华富贵。黄半仙一听荣华富贵，我得天天受罪啊，老让我算卦呀、啊、什么时候我也算上来，我脑子就没了吧。赶紧跪下了，万岁，小人乃山野村夫，焉能陪皇半驾，我主您另选高明。哎，神机妙算，大才必有大用，不必推辞，不是小人推辞，小人命里造就，不能在朝为官，若要在朝为官， 我是性命休矣 啊！ 性命休矣，听你的话，不愿意再朝为官。你不保我，好，你要保别人。可你要保别人，寡人的江山岂不断送你手？ 皇上这不二小吗？这不是？ 就这蛤蟆脑袋，这至于吗？这个好，不愿再朝为官。大总管过来，扶耳上来。大总管到龙书案，把耳朵往上一递，皇上冲着大总管这一嘀咕，这个黄半仙可吓坏了，不知道什么事啊，没见过呀。大总管点了点头走了，功夫不大又回来了，回来手俩手拿着一个捧盒，雕漆的，个儿可不大，哼，红颜色，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搁，这里的是什么呀？这里的是外国进贡的这么一个宝贝，赤金的，大嘴叉，大肚囊，四条腿，一个黄蛤蟆，金的。这个东西金的可不老值钱的，这俩眼睛可值钱，这么大个儿，呵，这个绿的这颜色好看，紫母鹿，这东西好，可是盖着盖谁也看不见的，皇上还拿手摁着，黄半仙。寡人有一件世上少有的珍珠一宝，你算一算里边是什么东西，你要算对了马上派人送你回家，你要算的不对，你是叫欺君当时问斩。算这些的黄半仙完了，这怎么算呢？啊，奇珍一宝，皇上宝贝多了，你不说还盖着盖打开他也不认识这什么东西。这黄半仙这下子傻了，哎呦，这算不算呢？你不算不行啊，不算欺君呢，你算那算这里什么呀？没法算呢，心里难过呀，害怕呀，不单他害怕，文武大臣都替他担了心，都害怕呀。再一瞧黄半仙，呵，热火烧膛，这汗珠子黄豆粒大小直往下掉啊，气得憋这功夫大。再有一会儿，皇上这一传旨，就砍了，多危险呢！呵，黄半仙一想，哎呦，完，性命休矣。他这么一难过呀，一叹气，他说了一句话，说一句话，他被小名想起来了。哎，想不到，哎呀，我黄蛤蟆我憋死到这儿了。皇上说，哎，不错，对，算对了，还是。 欣赏了常连安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黄半仙》，下边呢，我们再请常连安先生啊，为我们带来一个传统的单口相声作品。这个作品呢，也可以用对口相声的形式表演，不过常连安先生晚年啊，把它用单口相声的形式呢，在舞台上呈现，效果同样也是非常的出众。我们来一起欣赏这段《武松打虎》。 我一个人说个笑话。说笑话也是逗您一乐的吧，您该说笑话一个人也好俩人也好，站在这儿不能忘词儿，精神得集中。在过去呢，说这个忘词儿嘛叫保不齐，这不像话。什么叫保不齐啊？叫不负责任。您这精神在这儿甭打算忘词儿。您别瞧这戏呀，您瞧这戏旁边这个配角要紧不要紧呢？最要紧，还武戏文戏全算上。为什么人家武生总要带一个好翻跟头的，带好花脸呢？你看那个张云溪啊，三岔口非得跟那个那俩人是怎么针锋相对，词是东西。我们那老先生盖叫天挨着唱什么戏啊？武松打店，武松打店的孙二娘现拿电报，又打上海叫了一孙二娘。我们天津有多少孙二娘啊？有啊，有的是啊。他不行啊，差一点不行。你就那孙二娘就那一手往这一滚，这拿个那盖老先生拿这么着手叉子多老高啊，噌就下去了。就这一手，哼，好，那多悬着。